说房间老师捉了鸡，这个大门口忙了忙了把羊宰，二门口吱了吱了把猪骑，啪啪楞楞把鱼宰，啪啪拉拉去宰鸡。我就听着这个刀剁案板一片响，我就在送在戏口里，弟兄们一见就来到，个个扒开水包皮，呵，他们五个对谈口不定得三斤喝的静静的，三斤喝干了，弟兄们一见菜来到，个个下了皮罩里，下两双慢的筷子喽。这个正中正要吃卤俩，吃完了这个白只鸭子白只鸡，大件吃了三十六，八完了白条鲤鱼会分皮，没人没吃了十斤饼卷肉，吃了六百肉饺子，火烧吃了二百对羊肉包子，吃了酒气子，吃完了耳朵没敢买的瞅了瞅了喝喜的了。这是总大位怎么样了？正跟你说我这会觉得不得力了。别吃了，都不让吃了，吃完了饭干什么去？走啊，钱呢？没钱，没钱人家叫走啊，不叫走叫他算账，到长棚里边拿钱，一掀箱子盖儿，我一看就这转到石头筷子，我就说丢了东西了，叫他赔。老五写那个我一念，叫他照样赔。老五写那些玩意儿，人家能赔吗？哎，要不赔咱就给他打，打住单方，咱就走啊。要打架吧，兄弟啊，要打架的时候别吃黑包，吃六成包。怎么回事？哎，一喝茶够七成，一撒腰够八成，一生气够九成，一打架够十成，这不正好啊？干嘛生气呀？哎，你不生气打起架来了吗？咱是假生气。哎，别管真生气假生气，你得生气，不生气打不起架来。一生气够九成，一打架够十成。你要吃十成包啊，一喝茶十一成，一撒腰十二成，一生气十三成，一打架够十四成，弯不到腰光挨揍。这样正好叫他算账。打对，堂哥啊，算账来来。小堂哥闻听心欢喜，他就把这个立木算盘拿手里，先打五五二十五，又不量五并一十，违法处罚打一遍叫五十三两担四厘。五位爷，这四厘银子让了吧，这五十三两给好的。哎，郑云道说你别让，如在外给你六两买东西。好，谢谢，别嫌了没钱，没钱不行。俺这店里不赊账，谁对你说赊账了？你说别嫌了没钱，没钱不是赊账吗？我说在这楼上没钱，钱在什么地方了？在长棚里了啊！那下楼就是咱们拿去，都跟着我长棚里边拿银子。是啊，郑子明就在头里走，这后边跟那个爷揍的，后边跟那个爷揍的。而郑子明迈步进长棚，吃车子上拉开一零戏，各门工头盖三晃锁，五八八打开箱盖子，郑子明打开箱子这儿，假意的翻了黑眼皮，大哥啊！咱上哪里去了，麦子？怎么了？为什么住到海淀呢？啊，海淀，光顾哪里咱吃饭？这里丢了好东西，什么老三？说瞎话，我是王八蛋，箱子里竟是个烂事，把这宝贝给换了啊！小堂哥，我听这些话，上眼皮撒了下眼皮。我真倒霉呀、啊！这店里好几年没有丢东西，他这里把东西丢了。我说的大话，没来一样赔两样，掌柜的不赔我赔，我咋这么倒霉呀、啊？哎，大哥，大哥。你丢的什么？你丢的什么东西？给我说，我说给我们掌柜的，我们掌柜出来陪你。你招呼喊叫当了么了？没得么？正跟你说，箱子盖上你看看，一样一样都写的，里边有什么写的有什么，念念吧，念念。小大官，我一听揣脖子，我自想没到学屋里啊，那你能算账算那么清啊？还学的这一套，不识字儿、念不下来，不识字儿。俺有清单，有好票，箱子盖上有封皮。俺说俺有什么不行？俺有清单，俺有好票。既然你不识字啊，听一听三爷对你提，这个头一样，俺木了二斗二升金刚钻，多少？多少？二斗二升金刚钻，行了。你别说第二样了，就这个二斗二升金刚钻啊，叫俺掌柜的砸了锅，卖了铁，房产地头卖了，错了股，谁再能赔起你？我是王八蛋，这里边还有吗？这不是值钱的，里边还躲着了啊，还躲着了。哎呦，我这一走会儿说，然后正有的赔你吗？你怎么这样说话？我说的太短了，我怎么说话？我说你少赔一样也不行，我愣不赔多少什么？你说就是。哎，头一样，俺木了二斗二升金刚钻；第二样，四斗四升金豆子；第三样，三斤三捆灵芝草；第四样，鹅金尿银金马驹，不金马驹，能鹅金会尿银，呱的呱了是活的。活的啊，第五样在海都带过的珊瑚肉，第六样在东海岸还扒了六张老龙皮，俺还有正宫娘娘龙凤袄，万岁皇爷的鬼龙衣，银子整够三千两，那是俺弟兄潘飞的，俺不是中途鱼肉做买卖，我告诉你，俺是国王殿前进宝的。这些东西还不算，里边还有值钱的，夜明珠十八颗，都像茶壶这么大的，行了，大哥，他那一连在这一家，我赔的。